做生命里最美的转弯。 那些 lonely lonely

后是几条街，哦哦，是谁发明了爱情，却又教不会男人相信唯一，爱情一夜枯萎。明知道我爱的好不安全，苦苦温习从前，我关上了灯，他还在和我争，扰乱我的灵魂。不得不爱，所以不得不傻，谁能来拯救我的挣扎？为何让我越陷越深？ 享受生命。 人世，街道滴答滴，玻璃杯中的威士忌倒映手眼底，我的人生伴着你，重要嘉宾要你出席，放慢脚步的生活，用心经营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15:00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携手慢生活八九五。